天你从我身边走过，河水就泛起了波， 一不小心我掉进了河，人世间最美的河，我拉着你啊，你牵着我，走进了爱的漩涡。 爱的河啊，爱情的河，流淌着多少欢乐， 你轻轻地把心弦撩拨， 我为你唱着歌。 爱的河啊，爱情的河，洗去了多少寂寞，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，在一起看夕阳西落。 漩涡， 爱的河啊，爱情的河，流淌着多少欢乐， 你轻轻地把心弦撩拨， 我为你唱着歌。 爱的河啊，爱情的河，去了多少寂寞，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，在一起看夕阳西落。 夕阳西落，